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我是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他们说他们最积极。我是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好啦，头先我哋见到咧，啊，即系呢一个所谓汽油弹事件啦，梁振英咧都走嚟抽水，系嘛？ 咁佢讲咩咧？吓， 嗱，佢就讲啦，系嘛？警车同埋警署一日内啊，被呢啲日汽油弹两次袭击啊！最近发生嘅事咧，嗱，我哋 Kevin 睇下佢幅图啊。最近发生嘅事太唔寻常啦，汽油弹系极容易到手嘅武器嚟噶，香港人烟稠密。汽油弹可以招致巨大的人命和财物损失，社会上面有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你又知道是吧，不断激化年轻人，不断散播违法达义，勇武黑警和等的歪理，对这些这样的言论呢，我们不驳斥，但是对这些呢，我们如果不严惩的话呢，将来后悔莫及。喂，咁你而家你话严惩，咁你又严惩 咁呢个系未审先判喎， 你 而家完全 有知 嗰个人系咩人嚟 个啫， 吓 系嘛？跟住你无端端话违法达意，喂，咁你而家你系咪因为呢条友掟汽油弹，跟住又攞翻阿喂又称翻阿戴耀廷出嚟审咧？ 唔系好简单嘅啫，我调翻转嚟谂，我多谢梁振英个 post 证实咗啊， 证实咗 我哋 准确啦，系咪咁快？系咪立竿见影啦？喂，原本你都可以话呢件事系同雷沟嘅游行无关。 系 梁振英帮大家个忙去分析呢个问题，就系佢即刻将佢串联啊嘛，系咪？咁唯一个目的系乜嘢呢？就系，是，想你雷沟唔好出嚟咯，系咪？跟住呢，就系俾啲子弹佢自己啲群众，就系将呢样嘢入咗我哋数咯。嗱，老实讲，梁振英，我问你，你有咩证据证明嗰啲系我哋啲人搞嘅先？ 人哋都冇话政治嘅理由，点解你话佢政治目的呢？ 佢咪扣落你嗰度咯？ 喂，即系呢条友，即系完全系，即系老屈唔，即系老屈唔使本。 即系佢为一个故事咧，补埋最后嗰块，即系拼图啊！ 咁我更加可以证明啦，呢样嘢系你哋策划，系，你哋策划嘅。如果唔系梁振英会识咁写啊？因为佢要咁样屈落去呢条线度，佢先至有合理性啊嘛。佢将最近由跑马地到凌晨喺警察总部嗰样嘢摆落喺我哋嘅身上边，咁佢就可以 justify 佢头先所讲嘅嘢，咩违法达义啊、勇武啊、黑警啊嗰啲咁嘅歪理啊嘛，佢唯一系咁嘅咋。所以其实我调翻转头谂，哎，梁振英好嘢，你一嘢即系俾我哋踢爆咗啦，已经，或者你一嘢系道出究竟你搞呢啲嘢出嚟嘅目的究竟系乜嘢啦？喂，我哋唔系感激佢啊，大哥，调翻转头谂， 系啊，咁所以即系讲真，即系你见到呢啲人几可耻啊，真系嘛？即系为咗，即系为咗你想呢个6月9号，即系唔见人嚟，系嘛？咁就无所不用其极，喂，即系乱咁扣帽子，即系呢条友真系非常之离谱，真系。好啦，咁啊，即系我哋呢一个礼拜翻到嚟啦，咁啊，即系都跟进下啊贸易战嗰啲嘢啦，系嘛？喂，咁呢个礼拜真系犀利，咁好似如果见到咧，即系除咗呢个华为之后啦。咁啊，即係似乎想搞埋小米喎，大佬，真係吓，见到呢个小米都中招啊，最近都话，即係而家佢嗰个股价呢都开始闻风即动喇喎，真係吓。咁因为小米呢，其实呢佢主要其实喺外国市场呢就唔係好多，其实主要系即係卖华为多嘅啫，其实系。咁但係华为呢，咁啊最近啦，你见到即係呢一个 呢个中俄啦，系嘛？呢个习近平啦，又去呢个拜见普京啊，又咩签联合声明啊，系嘛？呢啲咁嘅嘢啦，咁啊，即系当然就系想做呢一个所谓抗，即系呢一个联俄抗美啦。咁其实你不嬲都 friend 噶啦，系嘛？咁使乜联嘅啫？只不过你今次咧又攞啲咩熊猫啊去送俾普京啊，跟住你又去攞翻你一个咩博士学位啊？因为好好笑嘅，因为呢一个普京咧，即系其实回礼啦，咁啊佢揾翻佢间母校啊，圣彼得。嗰间母校啊，就颁翻个博士俾佢嘅，其实系 俾习近平啊， 系啊，俾习近平啊，但系其实冇，即系名，佢话俾个名誉博士俾佢啦，但系其实冇讲明系咩科目嘅学位啦，系嘛，咁啊，即系俾佢咁样。 咁啊，名誉博士就咩科目 咩科都得嘅，冇所谓嘅，呢啲即系名誉啫，呢啲。 但系好 Q 开啊！你知道其实你普京就唔会点帮你噶啦，系咪？就即系其实喺呢个上个月啊，即系 佢呢个动作咧，佢个目的就系想话俾人听， 做 friend 嘅啫。 呢个。三大世界嘅强国啦，而家我起码喺 G20 准备见特朗普之前咧，拉下少少关系，做下自己嘅事。嗱，如果你将头先我哋讲紧你今次嘅送中条例，同埋呢一个中美贸易战或者科技战或者系中美嘅角力咧，连成一线去睇咧，其实你都可以睇到一啲端倪出嚟嘅。我最近咧就系有个 observation， 有几样嘢。第一，好明显睇得到。習近平的政權咧係好不穩嘅，呢一種不穩的狀態咧，其實已經在幾年前咧已經係發生了，而係我哋一路咧，因為我哋唔喺內地咧，所以我哋一路都唔係好察覺呢個現象。佢係全部咧都係擺硬嘅 底線思維啊嘛。咩叫底線思維咧？即係其實我擺一條底線出嚟，你唔好勒埋嚟，係嘛？ 成日有個紅線思維咯、 啊，有咩紅線啊嘛？對香港有三條紅線啊嘛。系嘛？即系唔系净系讲港独啊！即系其实你走去即系呢个 挑战中央、 挑战中央、 啊、中央。 喂，咁其实我哋日日都挑战中央嘅，其实系系嘛？ 以前咧喺嗰啲呢啲咁嘅问题上面，无论国际关系或者对内嘅意见，或者系对付香港啊，甚至乎新疆啊、西藏咧，新疆同西藏系差少少。OK， 但系咧喺其他嘅问题上边咧，都唔系去到咁硬噶嘛。即係都有讓步嘅空間噶嘛，政治啊，台北藝術啦，你總有讓步嘅空間。如果你去到一個咁嘅階段咧，係要鞏固自己嘅權力，同埋咧係全部咧都係擺硬態嘅，零左勿右嘅話咧，其實反映到一樣嘢就係咧，你嘅政權係好虛怯嘅。因為點解咧？我事後再分析一次，就係關於呢個中美貿易嘅衝突嘅問題。我係佢，我係殺咗佢嘅。因為為咗自己嘅經濟發展又好，唯一嘅道理只係得一個 point 嘅啫。就是因为点解咧？你一 back down 嘅时候，你喺嗰啲重大嘅问题上面让步咧，就系、是、你真系亡党亡国咯。你应付唔到你党内嘅强硬派，所以你要转移个视线，系变成欧美嘅外国势力，因为呢个先可以激起内部民族主义嘅情绪，系一致抗美啊嘛。而一致抗美嘅意思就预告话俾自己嘅人民听，嗱，我哋将会咧系冇好似以前咧咁好景噶啦。不过呢个责任咧。就係呢個英美嘅國家亡我之心不死，即係佢為呢樣嘢嚟鋪路嘅。我覺得嗱，你睇佢對付西藏嘅問題，搞百幾萬人嘅所謂concentration camp， 即係叫咩嗰啲集中營 或者再教育營，唉， 喂，你都講得係癲癲地㗎啦嘛？喂，如果你真係一個好中意玩大一統嘅即係領導人嘅話，喂，你呢啲明知文化語言。宗教完全同我唔同嘅人，但系我想佢统一喺我旗下嘅话，喂，你应该系用柔攻嘅，你冇理由用强硬嘅攻势嘅。好啦，抌翻落去香港嗰个环境里边，喂，你更加觉得系奇奇怪怪嘅。尤其是喺个送中条例里边，你寸步咁样不让，喂，究竟你系咪仲系 treasure 香港作为一国两制里边，你同西方作为一个基围嘅一个嘅好重要嘅窗口嚟噶？好似唔系噃，喂，而家。摆到明，寸步不让嘅情况之下硬去，喂，你达到咩目的呢？喂，除咗系因为你已经自己好虚怯，觉得自己嘅权力系不断受被挑战，所以咧我要摆硬个态，话俾你听，我死都唔会褪嘅之外，喂，我真系谂唔到你咩理由、啊。喂，你送我哋一程，喂，老实讲，喂，你真系觉得上海可以取代香港咩？喂，我真系谂唔到、啊，我唔觉得你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喂，咁多嘅西方國家喺度警告緊你，喂，大佬，我哋喺度投資嘅時候，喂，我哋嘅國民嘅人身安全係受到影響喎，因為如果你咁樣玩送中嘅話，你都唔聽，咁你真係 同我哋攬炒，同咗700,000人，係咪啊？等我哋一致繼續對抗你。喂，嗰啲嗰個套路我係完全唔明白喎。唯一可以解釋得到嘅就係你而家嘅虛怯嘅情況之下，借西方國家同佢嘅鬥爭，將香港變成你其中一個棋子，係自己玩爛佢。但係你最後嘅結果就係、是，喂，你真係我覺得你咁樣搞法咧？你真系亡党亡国噶、哦， 定系即系习近平佢对自己非常之有信心，佢觉得即系 我唔觉得佢 中国啊已经可以咧系同呢个美国分庭抗礼，去建造佢自己嘅一个体系。 我调翻转头谂 吓，可以同美国分庭抗礼。 如果我系对自己一个好有信心嘅人咧，我反而咧我系会 make compromise 嘅人嚟嘅，我唔怕 make compromise。因为点解我 make 完嗰啲 compromise 咧？第一，我获取咗你嘅欢心之外咧。我仲有足夠嘅能力咧，係控制我身邊嘅人同埋事物啊嘛。咁嘅情況之下，我先敢同你咩 compromise 噶嘛？我讓你少少，我驚咩啫？屌，我蝕得幾多俾你啊？嘿，我諗住即係長遠賺你嘅咁樣。我開始覺得佢唔係喎。 個問題就係其實你阿習近平行一種強硬嘅外交路線啊，同埋強硬嘅國內一種維穩路線啦、啊。即係你已經係令到黨內面，即係所謂佢嘅支持者咧，其實都係自己都信咗呢一套嘛。反而最後尾都喺關鍵時刻用呢種強硬路線嚟夾你啊嘛。就正等於就係上個禮拜，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即係都有啲消息傳出嚟啦，就係話點解即係習近平喺最後一刻會即係會悔棄啦，係嘛？即係喺呢一個中美嘅協議上面悔棄啊，查亂曬佢啦。就係、是、原來因為其實係阿韓正同埋阿王沪寧，即係兩個人走出嚟唱雙簧，就話唔得嘅喎。咁樣樣嘅話咧，我哋咁樣簽咗嘅話咧，咁 喪權辱 喪權辱國嘅咯噃。咁樣樣咁好啦。咁你見到即係自從阿王沪寧咁樣樣去夾到呢個習近平咧，去悔棄之後咧，咁啊成功又夾咗一句説話出嚟啦，係嘛？就係、是、話。喂，我一个人负责啦，但系最后屘点样负责咧？佢而家负责嘅做法咧，就其实系就系而家叫所有人一起学习习近平思想嘛。六月起，所有县级或以上嘅啲咁嘅官员咧，一定要全力学习习近平思想。咁点解要学习习近平思想咧？咁紧要咧，就希望大家知道系嘛？即系喂，如果你系盲撑习近平思想嘅话咧，即系点？你其实你即系其实要你盲撑咯，其实就系、是。要你熟读习近平思想，最后尾净系讲意识形态，其他嘢唔好理， 因为所有嘅道理都应讲唔 吓，咁咪用宗教形式咯。 所以我简单一句去总结咧，头先我嗰个嘅观点就系咧，呢个系一个无论系处理中美贸易关系，无论系处理香港嘅送中条例，无论对付佢国内嘅人民嘅意见分子或者反对派，其实系一个内政嘅延伸嘅体现嚟。你睇得到嘅呢、這個內政嘅延伸，到到喺香港送中條例裏面咧，係發咗神經嘅噃，係完全係唔講道理嘅，係一個死命令咁。話即使我哋最初估計嘅時候就話，呢、這個唔係中央落個 order 嘅，你當係李家超搭即係林鄭月娥或者係湯家華或者係呢一個嘅鄭若華都好。喂，咁你會 stop 佢噶嘛？你真係事不避難。咁样继续鼓励佢去送佢一程，喂，除非你个即系谂法就系谂住送佢一程，你搞唔掂嘅时候，我全部褪，喂，我又唔觉得即系成个六月你系会不停褪、哦，话你中美贸易战里边又褪、送中条例里边又褪埋，喂，咁我真系鼓励唔到、哦，喂，你搞咁多场大戏喺事前，OK， 讲到咁激，喂，我唔觉得你点样收得翻啊？所以啲人問：喂，咁有幾多機會？即係實不相瞞，即係我哋係即係審慎樂觀，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面對呢一個咁瘋狂嘅政權嘅時候，你唯一嘅諗法就係、是：咁你繼續衝埋佢，我陪你一程，我送埋你一程添，同你一齊衝埋去，衝埋個懸崖嗰度跌落河啦！而家你睇住佢係一定係咁嘅。你諗下，連香港而家呢個咁多年嚟，你諗住係借佢嚟？做白手套，甚至乎借佢上下其手嘅地方，系嘛？能够有少少对外嘅窗口嘅地方，喂，你都咁搞？喂，老实讲， 即系而家习近平正觉得咧，香港唔系一个窗口啊，系一个咧危机点啊，系俾即系欧盟势力咧， 在背啊， 系啦，系去即系 外国势力 影响大陆嘅一个窗口嘅变 化。外国势力就喺呢一个地方制造一个颠覆机， 系啦， 系嘛？试图推翻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论喺经济同政治上嘅所有嘢，都一样系咁嘅。 唔系，即系其实你如果你要搞中港融合嘅话咧，咁就一定要处理香港问题噶啦。如果你要融合嘅话，喂，咁啲人问啊嘛，点解要行香港嗰套，唔行大陆嗰套啊嘛？咁你行点样为之行香港嗰套先？系咪即系话你成个大湾区都行一国两制先？呢样嘢佢系受唔到噶噃。 咁所以如果用你个 logic 咧？咁佢就唔係癲癲地啦，佢就係直情係一早已經係咁樣部署啦。 根本就部署咗好耐嘅，呢啲嘢唔係突然。 佢就係諗住回歸都已經去咗廿幾年啦。 嗯 ，OK， 剩翻一半多少少嘅時間，不如咁啦，我溫水煮蛙，就逐步逐步收啦。OK， 開頭嘅時候就一來佢國力冇咁強。OK， 你香港仲貢獻咗好多嘅 GDP， 即係俾內地。 嗯， 好啦，到今時今日。有冇你香港人都冇所謂嘅 ，OK？ 我真係覺得即係上海可以取代你香港嘅地位。你哋中意香港嘅人咧就留低，唔中意嘅就走咗去。OK？ 你要我換血嘅，我哋已經 prepare 咗。我哋話齋，我哋已經 prepare 咗。OK？ 我13億人民嗱，我用佢啲 logic 啊，唔係代表我同意啊。我哋100個有一個叻仔，你就算你香港人10個有一個叻仔，你夠我多？ 嗯， 係咪？你咪走咯，我唔 care 啊。我覺得佢係用咁嘅 logic 嚟諗嘅，呢啲係暴發户嘅諗法嚟嘅，呢啲係喺低位裏面突然之間彈起，變成明星嘅時候，嗰啲人嗰啲咁樣嘅態度同埋個作風嚟嘅。 我睇到佢嘅野心係真係好大咯，呢個習近平，佢真係想同美國即係分庭抗禮。 就算係我認同你呢個講法都好，你真係差唔多。爬到佢球嘅时候，你先做呢样嘢啦。 嗯， 老实讲，龟兔赛跑，另外一个故事里面嘅一样嘢就系、是嗯、你要扮乌龟啊嘛，你要扮 underdog 啊嘛。如果你真系想跑赢嗰个兔仔嘅时候，而唔系咁戆居噶嘛。而家你真系讲到明，俾所有全世界所有人听，而、家我系有呢个雄霸世界嘅野心。好啦，你话我要喺国际社会里面即系有呢个发言权。 嗯， 甚至乎我要参与国际社会嘅事务、，fair enough， 但唔该你守下规则啦。你签咗世贸嘅协议几多年啦？大哥， 咪签咗协议，你有冇遵守到？ 你去人哋嗰度投资嘅时候，人哋系冇乜障碍。人哋嚟你嗰度投资嘅时候，你唔单止系逼人哋系转移呢个技术，你净系。亦都唔可以俾人哋即系完全系自由控制自己嘅股权。 嗯， 跟住就话自己系发展中国家吓。 咁、你如果你真系 美国质疑佢， 你系发展中国家，你就唔该你就系、underdog 啦，做废咗，系咪？人哋要求你改嗰啲嘢，喂，其实老实讲，人哋要求你改啲嘢，我睇落去，喂，嗰啲嘢 OK 嘅 ，fine 嘅、即系 fair enough 嘅，所有嘅内容。 嗯。 最惨就系我哋而家喺你成个即系内政里边嘅，因为好虚怯嘅权力嘅基础里边咧，系嚟揾我哋制旗啊嘛，大佬。 嗯， 所以我哋仲我哋仲唔喐翻你转头，大哥。 嗯， 系嘛？你唔好攞嗰啲咩话咩勾结外国势力啊，话头先你嗰个 post 话咩有几亿啊，嗰啲咩嘢啊，系啊好啦，大佬，你俾几亿我哋唔好搞过啦，大哥。你真係天天 地啦！我信阿田北俊講嘅，田北俊講啦，即係啲人問我喂，你驚唔驚呢一個即係送中遊行，唔係或者呢個反送中會搞到呢個社會撕裂？佢話邊度有撕裂啊？全香港一致都多數人都即係反對呢個送中嘅，係嘛？邊度撕裂啊？邊啲人想走出嚟撕裂？梁振英嗰啲咪撕裂咯？ 嗯， 係嘛？我唔好論呢一個係流彈係真定假，係咪即係有人插莊稼？喂，大佬你自己啊！攞呢样嘢喺度抹黑，话咩违法达意，咩政治目的？喂，你根本上呢个行为就系撕裂啊嘛！所以喂，你而家你想喂，即系自己走去未审先判啊？ 喂，我唔知你有咩证据。讲翻你头先嗰个论点，就系梁振英个 point。你咩证据证明呢样嘢系我哋反对派自己做嘅？喂，你作为一个曾经做过行政长官， 喂，佢系而家系国家领导人嚟噶、 你仲系国家领导人， 你唔系我哋可以乱噏嘢啊，大佬。 喂，你呢个阴谋论系点嚟噶？你成日都话我哋阴谋论啦，咁我哋网台节目就噏下阴谋论都可以，即系噏得噏啫。喂，大佬，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做一个即系前特首， 你嘅身份， 喂，你点样可以 嘅咪符合翻你嘅身份先？ 嗰两样嘢你点样 relay 咧？汽油弹同反对派嘅反对运动，究竟点样 relay 落去咧？ 吓、 我而家问你啊， 两者有咩因果关系啊？你写呢一段嘢出嚟啊嘛，嗰短短几十字就话俾人听，嗱呢单嘢系啲反对派做嘅，因为佢哋不嬲都讲勇武抗争啊嘛。其实老实讲，嗰个系一小撮嘅啫，你啲大佬，系咪啊？ 系啊，所以其实讲真，呢啲人真系，唉，呢啲嘢啊，即系边啲人先讲得出？喂，以前咧，即系其实佢仲有粮出俾阿边个嘅时候啦，阿呢一个叫咩？即系阿欧轩以前师傅叫咩名啊？嗰个叫咩？ 你今日所有人个名都唔记得 咗，即系嗰个叫 由刘少佳啊，到呢、這、一个我 阿呢一个咩八公发言人啊，八公发言人 啊，冯伟光， 冯伟光啊，以前即系佢有粮出俾冯伟光嘅时候会讲、啊，大佬，即系要自己赤膊上阵，即系你以前即系你可以可想而知啊，其实呢啲咁嘅屎桥啦，讲啲咁嘅陈嘢啦，其实系佢自己系咧讲呢啲咁嘅呢啲咁嘅阴谋论大佬就系佢谂出嚟嘅，然之后揾到阿呢一个冯伟光就去讲嘅，其实 唔系，所以我觉得佢咧、今次咧佢系说漏了嘴嘅，梁振英，佢说漏了嘴就系咧。是他们才会想得到这些方法的嘛、 嗯。 他唯一打击你的运动的方法就是做这件事咯。就在你事前的时候吓怕你的群众制造这些所谓疑似的恐怖活动的事、令到你的群众很担心。OK， 我的人身安全。亦都令到呢些人呢倾向相信呢这些事呢是我们反对派呢是做的、 嗯。 而他们在这么多年由佢解放前同国民党嘅斗争里面除咗识渗沙子、叫长脚之外，另外一样嘢咪就係做搞呢啲嘢，係咪炸火车路轨呀呢啲咁嘅恐怖活动囉。喂佢係最熟㗎啦，喂我哋边度熟㗎、大佬，我叫你呀、 啲阴谋鬼 工联会啦，即係工联会以前 汽油弹出嚟你点搞呀、 唉 你点搞呀、你点搞个汽油弹出嚟俾我呀、大佬嗱我而家俾钱啦。是咪你都要上 YouTube 學啫，大佬你都要试㗎、大哥。去边度试呀、我哋。 叫黄秋生先讲得好笑。 我哋喺浅水湾试呀。 你揸住汽油咗啦。 你揸住汽油等佢揸住啲蜡烛咁淡定。 即係嗰条友几熟。即係嗰条友玩过。但我唔觉得我哋香港运动嘅人呢係好多人玩过呢样嘢。韩国仔又唔同。韩国仔就好熟搞呢汽油 彈。或者法国人都得。啊法国都得。 唔系，但系要学就唔难嘅。不过问题就系我哋冇需要用呢样嘢啊嘛，喺呢场运动里边。 啊，即系 简单嚟讲， 咁哪吒使乜出哪吒招啊？如果顺境嘅时候唔需要就哪吒招噶嘛，其实系。即系喺目前嚟讲，喂做唔即系反唔即系系咪可以系逼令到你啲咁样嘅即系嗰啲咁样嘅港间建制派啊，去投翻一个正常嘅票去反送中？即系呢个我哋唔肯定。但系如果你搞群众运动，喂而家我哋就其实系属于顺境啊嘛，使乜做呢啲咁嘅嘢？ 我顺风牌 吓， 系咪啊？我唔需要下下做十三腰啊，大佬，你知噶你？ 即系而家系反而系你嗰班， 而家我系物食降三番，用麻雀嘅术语就系、系咪？嗱、我赢开嘅、我唔好打窒条气，大佬，我大佬，我做嗰啲牌、用翻麻雀嘅术语就系、你十三腰，你真系打八圈，你咩食得出噶，大哥？ 哦、 啊，系咪？你搞咁 QK？我哋而家兵行险着，喂，你当我哋傻仔嚟嘅？ 喂，仲有少少时间啦，讲下呢个黄台阳啦。咁黄台阳咧，咁最近即系呢一个六四嘅时候咧，都出嚟讲嘢啦，系嘛？咁啊，苹果亦都揾到佢做专访啦。你有冇睇佢讲嘢嘅？其实系 冇乜认真， 系嘛？冇乜认真啊，系嘛？咁啊， 但系啲人话佢系似系我哋嗰啲说法嚟噶嘛？好似系咪？ 系啊，系啊， 即系佢变咗好，即系变咗系即系民主派嘅说法咯，系啊，即系温和咗好多。 系啊，其实嗱，因为佢而家 咁，我啊觉得冇乜所谓。 吓， 我觉得呢个世界一样嘢叫国金是如作废。 系 ，OK， 我觉得唔出奇咯，真系即系佢心态。 我冇用阴谋论去即系讲，有啲人就系咁样讲嘅，就话 即系一低低温系鬼，就一世都系鬼嚟噶。 呢个人都同我嘅 argument 系无关嘅，即系佢今日都可以继续系鬼，都唔出奇。 有啲人讲 吓，就系但系你去到嗰个国际社会里边，OK， 港独系冇市场噶嘛。你一定系屁股决定咗自己嘅脑袋 嘅。唔系，佢都话咗，佢话佢唔系即系永远放弃港独，佢话暂时系策略性。喺而家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应该唔好讲港独住咁样。即系佢喺苹果访问好似系咁讲嘅。 佢咁样兜翻， 佢兜翻嘅。 咁即系例如你六四咁啊，特登去出席嗰个研讨会啦，咁样系咪？即系以前你本来即系嗰班人啦，我唔知黄台阳有冇讲，但系佢嗰班人就认为呢个系隔篱间屋着火啊嘛，关我咩事啫？ 即系嗰嗰隔篱刚刚着火嗰个主要系清正讲嘅， 系嘛？即系嗰班人啦、啊，因为佢同清正都好熟噶啦，佢哋选举嘅时候成日拍晒啲名单噶嘛，系、嘛？如果政治理念唔相同嘅话，你点会同一张名单嘅啫，大哥系咪、但系我自己最后嘅结论就系、是，咁以前估计错误嘅嘢，判断错误嘅嘢。我先不论究竟你背后有冇人指使， 本土派话你嘛，就系话你喂，你以前 话我 割席、啊，系、okay. 啊，以前我同佢割席、啊，系嘛？你而家 咁，我而家欢迎佢加入我哋嘅怀抱、啊，即系我如果从一个 open mind 嘅角度嚟， 唔系黄台阳访问到都话佢话有同泛民有合作嘅空间噶，其实佢咁讲过吓、啊，其实唔止噶啦，佢喺早喺 好早添， 2017年嘅时候咧，佢已经讲过话。即系同泛民系有合作空间，但系当时有另一个访问咧，就访问咗呢个民主党嘅呢个新界西一个议员啦，我唔记得边个啦。 系咪阿尹兆坚？ 系啦，尹兆坚就话即系唔好搞啦，我哋同本土派唔可以合作嘅咁样咯。 唔系咁啱噶，佢当日嘅路线包括港独，包括唔好 勇武 中国嘅问题，包括勇武。喂，咁我同你倾咩先？我可以同你饮茶灌水。同你係一個私人朋友，但係個路線上係唔同嘅。咁、所以如果今日佢喺德國講呢啲説話，咁我冇問題咯、咁你似乎越走越近我哋嗰條路線喎。咁我有咩問題咧？咁咪證明我都係啱咯。 你識係講 證明今當日我批評你嘅政治路線，今日咪印證咗我啱咯。 你識係 因為你嘅黃台陽其中一個代表，都褪咗咯。咁。冇问题啊， 系 咁我 welcome 我欢迎喎，系咪啊？ 你唔系你都系咁讲嘅，就俾佢哋还赢一铺先啦，系嘛？睇下到时点样啦。 我 唔系即系大概系呢啲呢咪即系俾啲人民嘅选择咯，咪俾香港人自己拣次咯，系咪？ 啊 ，more or less 我记得 系啊，你咁样讲过嘅。咁即系呢个亦都唔可以话排除佢可以即系国金是而作非噶，系咪？ 咁咪调节自己嘅路线。咁嗱，第一我俾个 benefit of doubt。同埋我俾佢 in good faith 去相信黃台陽個人係冇 agenda 嘅先啦，當然有好多人仲有懷疑啦，包括佢幾廿萬現金嘅問題。但我當呢樣嘢係捐款啦 ，OK， 有啲人想 anonymous 啦，我當呢樣嘢唔質疑嘅。喂，咁佢咁樣轉翻呢條路線過嚟，咁好正常。 係係係。 喂，佢個經歷 OK， 或者佢俾人煽動咧，嗰、個暴動。我成日有呢個想法㗎， 即係咁講啊！如果如果你當日你低温嘅人反佢而家都唔歡迎佢嘅話，呢、這個就係私怨啊嘛。 唔係同埋，喂，老實講，我係共產黨嘅謀士去策劃呢一個嘅旺角騷亂嘅話，我都會將黃台陽同梁堅琪作為棋子嘅、哦。因為嗰陣時候搞緊補選啊嘛。 係。 嗱，我當你係梁堅琪，你係黃台陽，一齊傾。我是共产党的负责去策划这一次补选的。喂，两个出一位，我摆啲我俾钱你哋，甚至乎认同你嗰啲观点添，讲到 OK 嘅，系咪？中国共产党咁契弟，系咪？咁多年嚟屠杀自己嘅人民，你仲同佢黐埋一嚿，系咪？喂，你两个去。喂，但系系咪真系需要判六年或者七年咧？系有另外一个问题喎，因为喂大佬啊，跟住落嚟嗰啲烧的士，跟住嗰啲掟石嘅嘢。喂，两条友拉咗啦，跟住嗰啲嘢入晒佢数喎，大佬，你两条友都知道自己笨咗啊，系嘛？俾我咁样冇法，咁俾我点？系咪啊？初时谂住以为一腔热血啊，系好唔妥泛民噶啦，系唔妥佢啲路线噶啦，啲老屎忽，大佬，搞到一事无成咁多年，咁谂住搏搏出位，彰显下自己嘅港独路线、勇武嘅路线，透过选举工程，跟住俾我摆喺度。就叫你走去推撞，跟住原來除咗揾你兩個之外，仲揾到啲人喺側邊擺定啲石喺度，屌點會俾你包掟嘅？屌係嘛？跟住原來佢班友全部中曬，坐曬監。喂，呢次仲唔反省啊？喂，黃台陽唔係好笨拙嘅人嚟嘅喎。但我假設佢冇份，佢係俾人煽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啊。咁當然一個可能性就係癲嘅，佢傻嘅，亦都一個可能性。第三就係佢自己有。咁都得嘅，系咪啊？佢从来都系自己有，咁老共嗰阵时候都有做噶。八九民运完咗之后，佢有啲搵啲人扮民运人士，攞咗西方嘅护照，跟住继续喺个民运堆里面喺度搞事咯，吓、扮到最激进咯，咁咪将嗰个运动散晒咯，又都得。咁你有呢三个可能性，咁我唯一就系觉得，似乎佢而家 back down 咗，系 係咪跟返我哋嗰條套路喎、啊、咁、嗯、我又覺得冇問題啊。 嗯、 你好過佢繼續喺度發癲落去搞港獨咁點搞啊？系嘛？ 唔系咁，佢搞港独当然可以，佢有咁样嘅权利。咪只不过佢成唔成功系一回事啫，系嘛？即系唔等于我哋一定要支持咁解啫嘛。 啱 啊！ 如果佢继续系讲港独嘅路线，我哋应该继续批判佢。 啊！ 当而家佢已经收咗呢样啦，除非佢又再转啦后期吓，我估佢唔到咧呢啲人。咁佢有乜所谓啫？系嘛？佢六四嗰、那个德国国会嘅研讨会里边讲六四嘅问题、 嗯、 ，welcome 啊！佢、 嗯、 收回佢嘅政治路线 ，welcome 啊！冇問題喎、啊，喺我角度、 啊、 非常好喎、 啊。好，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嗱、我哋喂講一次先，我哋後日咧會會去呢一個遊行嘅，咁啊亦都會係派啲嘢俾大家嘅。咁啊就係一個咧咁樣嘅紙線仔啦，我俾大家睇下先。咁就係、是、我哋會喺邊度啊，土伯？ 喺我哋平時呢個鵝頸橋之前少少嘅位置啦，好唔好？ 即係阿毛哥附近一位啦，即係見到毛哥之前就會見到我哋啦。咁就往年好似嗰個位咧，就俾熱狗霸咗嘅，好似 係咪啊？係咪？熱狗而家唔嚟㗎係嘛？ 唔知喎，係嘛？唔知喎。 喂，同埋熱狗而家可能同我哋冇乜矛盾同衝突㗎喎。 唔知，因為我冇好耐冇留意佢哋。嗱，我哋有咁嘅指線，就圓形下面圓形嗰個位咧，其實就係大家可以用手指扣住佢啦，咁啊撥下線啦，咁啊有線撥下之餘咧，咁大家亦都可以即係其實係揸住咗指線上面咧去遊行咁樣樣。 咁啊撥下撥下。 係啦，咁啊好似就我除咗我哋之外，好似 白色嗰啲剪咗。去噶啦，系咪印出嚟嘅时候？ 系啊，系啊，有啲指线啦。咁好，同埋我哋系咪揾埋细良同你一齐行企埋？ 唔系，佢就叫我哋摆低小部分，因为佢喺维园出发。 哦，维园即系佢会行，佢会行。 咁佢就叫我过一过去，我话我睇下咩环境先。 嗯， 吓咁啊，佢你都可以过嚟我哋嗰边。 嗯。啊，咁之後即係大家我哋就會企埋啦，係咪？ 到時就、啊、總之就係大家幫手撥下呢把線啦。 啊，撥下呢把線啦。 一來我諗住大家當日好熱嘅，即係熱到死嘅、 嗯。 大會就呼籲就係叫著白衫， 著白衫嚇、啊，我都好難揾白衫啊，大佬。 咁咪黑咯，白黑白黑都好嘅，我覺得。 係啦，揾下啦。 不過白黑色衫就好辛苦噶啦，你講嘅。 啊，熱啊！ 係 即係如果你著呢一件嘅話咧。你當然我唔知你點樣捱得到咁耐，你唔使行，不過你企喺度都好難捱嘅啦，大佬。 都唔大問題嘅，對於我嚟講都 係嘛，咁咪當減下肥 啦。咁啊好啦，咁啊希望後日見面，好， 好 拜拜， 拜拜。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